成了感慨，谁的青春不迷茫？其实我们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在家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每天18点45分准时为您播出的今晚有戏啊。我们的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参与到互动。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执行制片人徐小金。小金你好。 你好。 对，小金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啊， 欢迎小金。 该挖坑挖坑，该下套下套，大家不用客气。好，另外呢也是我们一个老朋友啊，青年演员孟姿彤。姿彤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孟姿彤。又来了。 请二位来跟我们合作的戏中戏这一段呢，其实是一个小品吧，是咱们当时也是一个综艺节目中，由沙溢呀、胡可呀、程野、鸭蛋主演的黄师傅。 哎， 这个、黄师傅说的就是黄飞鸿 啊，对，十三姨儿 和十三姨儿、 啊，对， 里边还有这个程野演的这个大橙子， 对， 鸭蛋演的这个张司令， 张司令， 啊、这个张司令是一个大军阀啊，一会儿呢，我们看看这个张司令。是个女士演的，鸭蛋演的吗？看看两位谁来跟这张司令更合适一些。 好嘞， 上半时段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网剧和网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是 啊，《春风十里不如你》，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1亿701万啊、这部剧呢，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青年秋水，遵从父母的意愿考入医学院，遇到了性格截然不同却一样爱上他的萧红和赵英男。面对两个女孩的追求，秋水啊，虽然选择了自己认为喜欢的赵英男，但心里一直住着萧红。在最新一集，哎呀，不讲了，剧透了，最新一集，对不对？反正总之啊，就是，哎呀。干起来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这还聊得？ 哎，对对对，那个预知后事如何？您点进去看看 后事如何，得明天的。 哎，对对 对， 对、 这里也主要现在这个演员阵容比较强大，张一山呀、和这个谁来着？ 周冬雨。 周冬雨， 哎，对对对。 在网剧的这个阵容中呢，可以说是相当的不一般。 是。 而且就是张一山在这个《余罪》之后啊，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火。而且在以前这个我们在《家有儿女》中所看到的，哎，小男孩那么点，没想到一转眼之间就成为了现在这么一个当红的青年演员 啊。是啊，而且据说张一山在今年还有其他几部戏正等着要上呢，据说也都是飙演技的戏啊， 现在特别火，档期都排不开。 哎呀， 想请这个 张一山来出演一个角色的话，估计你得排到19年差不多吧。 也是不易呀、 也是不易啊、这个我觉得在这个年纪啊达到这样一个高度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少年有点酷二啊，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播放量是64万。这个该剧讲述了在校领导明令禁止社团活动的情况下，音乐老师薛世奇与合唱团的孩子们为了拯救这个社团呢，共同努力恢复课外活动而发生的一系列故事。那可以说这个故事是比较温暖感人的，又脑洞大开。孩子们在新学期的成长当中呢，也慢慢的有了各自的烦恼。到年龄了吗？这个寒假作业突然面临抽查啊，林佳佳追星犯女团的这个秘密呢，被合唱团的其他小伙伴发现了。愚人节孙天生的这个搞怪计划也落空了。那转学生薛科技因为五音不全而无法融入这个公开课啊，新同学迟小溪的到来让这个红星中学炸开了锅，他们都加入了这个新四季合唱团。这样有各自性格特点和各自经历的同学们加入这样一个课外小组啊，这个少年到底有多酷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第三部叫做奇葩组合啊，播放平台多平台，但是播放量17万。奇葩组合呢是一部爆笑网络剧，以一胖一瘦两位奇葩的故事为主线，通过反串的形式完成横跨古装、科幻、乡村、都市、校园、爱情等多种题材的演绎。该剧呢分为许仙白娘子古装片、外星人片、农村片、成人片、校园片、都市片等系列，每集由各系列的搞笑段子组成。观众会在剧中看到雷人的白素贞、可爱的法海、好色的许仙、绝美的小青以及奇葩的外星人等等，种种意想不到的设计和结局呈现在观众面前。剧中组合由大冰糖豆豆爆笑出演，以及和著名笑星李琦美女组合 JJ 联合强强联手，通过脑洞大开的剧情设计以及夸张的化妆造型技术，为观众带来了不同以往的喜剧体验。 估计这个李琦老师是不是里面这个属于这个胖的呀？而且这个一胖一瘦啊，一下想起了相声。这种组合就比较出喜剧效果嘛。 是， 而且它这个题材的设置呢，就是以反串的形式，什么古装啊、科幻呐、乡村都市校园呐、什么外星人呐、农村呐、成人校园都市片呐，等等等等等等吧。这个跨度比较大，看看能不能在其中呢找出一些让我们喜欢的点。好，这是奇葩组合，我们再来推荐几部网络大电影。首先推荐的第一部是《校花的超级保镖之消失的村落》。这部剧呢是播放的，这部电影的播放平台是在腾讯视频，播放量达到了350万啊。作为网大来讲，现在刚上映能达到这样一个成绩还是不错的 哦。 该剧呢是一部集青春、动作、幽默、玄幻、穿越于一体的电影。电影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在平田村游玩的时候，误打误撞卷入了一场古村落开发收购的事件当中。最后呢，经过努力帮助村民保护了这个古村落的故事。同时呢，这部电影将在四都乡也其他的这个古村落呢取景拍摄，该剧呢也是为了平田村啊量身打造的。那通过这部电影，可以使更多的人呢加入到这个保护古村落的行列当中。这两年可以说这个保护古村落呀，这个还是挺火的，很多人都在奔走呼吁，对我们以前的这些古村落的这个样貌啊、文化呀、进行保护。不知道这部剧能不能给我们这方面加一把火，添一把柴。 对， 但是我就一直很头疼。你一会儿听到我们下一部电影的时候，你就知道头疼在哪儿了。现在不穿越不会讲故事。 是的，第二部啊，时贤，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45万。影片讲述的是百年前的人类世界被来自宇宙的神秘力量所摧毁，几近灭亡，人类被迫逃亡到最后的净土西麦城。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内心的欲望似乎并没有因为生存之地的毁灭而消失。人类远征军的统领叛逃西麦城，全远征军遭遇了清剿，被科贝岛称为最后的希望的少年叶宇泽以及诞生之地血河，种种线索的联系都告诉叶宇泽，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影片暗黑系的写实风格呀，给观众们带来了震撼的视觉体验。制作团队在细节制作上更是花了很大精力，进行了更为深度的刻画，例如神秘怪物所特有的质感的制作，人物的着装更多的使用金属和皮革材料进行制作，面部表情的微变化以达到影片所特有的风格。相信观看影片之后，大家能发现更多精彩之处。 这部电影呢，这部网络电影呢，《石贤》啊，它这个也是对一个时空的再现了另外一个就是历史时间的这么一个情况。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啊，拍以前的这个时候的这个题材是比较多的，拍未来的现在胆子没那么大，不太好操作。往以前翻呢，这个无论从编剧从导演来讲呢，有据可查，它比较好下手。往未来翻呢，可能就会被很多科幻迷以及在这方面有所研究的人呢挑出很多硬伤来。当然了，往以前翻啊，也得多掌握一些史料。我们以前也经常看到让人啼笑皆非的各种没穿好的，比如说这句话明明是唐朝的，在这汉代就给说出来了。 哎， 这个衣服明明、这个、 桌子上摆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出现了不合时宜的这种穿帮穿越剧。 对，其实我觉得历史题材和时间题材啊，大家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些。 哎、 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第三部《黑道老师》。播放平台是多平台啊，达到了77万的一个播放量。 哎、 说傅斯雨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呢，一直刻意的保持低调，隐藏自己是一个黑道大佬女儿的事实。他在一所私立的学校呢做老师，一次因为自己的学生和校外的这些坏学生斗殴，那傅斯雨出手帮自己的学生解围，打伤了几个小混混。那从此呢，学生们把他当作偶像了。那傅斯雨的行踪被父亲敌对帮会的这个大坏人雷四哥打听到了，雷四哥就派手下绑架了傅斯雨的学生，要挟他按照要求办事。那傅斯雨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从小耳闻目睹他们的各种血腥争斗，那他这种要挟呢，激活了他这个血液里的这种基因啊，愤怒的召集父亲手下里的各种打手，带人杀向雷斯格的地盘来营救自己的学生。 哎呀， 其实我觉得这个题材我们在一般情况下，在这个立意和结尾的这个时候呢，应该考虑一下。其实以前比较火的，那很早以前了，也小20年之前的有一部，如果在当时算的话，人家是电视剧啊，现在可能网上播出了，就是《麻辣教师》，大家看过吗？太老了哈，鬼冢英吉，叫一个日本的一个叫麻辣教师 GTO 的这么一个由漫画改编的这种就是麻辣教师嘛。 谁怕空气突然安静。 好了，我这么老算了。那既然咱们刚才介绍了这么多网剧网大，送给大家一个《春风十里不如你》的主题歌，这个是李健演唱的这一版啊，这个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守护。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 哎、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还加上打冷喷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Hello，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啊，点进去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参与到互动中来。在这里呢，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啊。上半时段突然间最后尬聊了一下啊，这个我发现我经常在这个暴露年龄， 突然发现我歌唱的还不错，是不是？ 一会儿就有唱，你知道吗？ 空气突然安静。 我弟家在东北，会吗？ 会啊。 行，一会儿你来那绝活， 啥玩意儿？ 我觉得小梦费劲啊。 什么？ 也一会儿咱们这个唯独剧本里有这段啊。该唱也唱啊。既然唱，咱就是今天别搂着啊。这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完了这些网剧和网大之后呢，下半时段我们进入咱们这个戏中戏的环节。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小品啊，我们来的是黄师傅。这个黄师傅呢是《欢乐喜剧人》中呢由沙溢、胡可、程野、鸭蛋主演的一部这个参赛作品。 是 说这个黄飞鸿啊和这个十三姨受到张司令之邀前去赴宴，在去司令家的这个路上啊被要遇上这个要找张司令报仇的大橙子啊，这个是程野来演的。三人啊一同去面见张司令，大橙子这个数次想要刺杀张司令，但是都被黄飞鸿给阻止了。那到底这个刺杀能不能成功？而且中间呢还有这个不同的黄飞鸿出现，当时这个沙溢把黄飞鸿这个名字直接安到这大橙子身上， 是的， 还是挺乱套的。尤其这个沙溢和胡可是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上这么一个舞台也特别特别受大家欢迎。 没错， 这里面胡可演这个眼神不太好的十三 姨。哎呀，这眼神那不是一般的不好啊！ 直接这。到处乱看，根本找不着点儿啊！我截取了这个小品中的一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看一下，然后我们感受一下他这个每个角色的性格和特点之后，由我们四个来对这段剧本呢进行一次围读。 黄师傅，我可跟你说清楚，张某人呢当兵出身，脾气可不好，如果有哪句话说的我不高兴了，哼。别说我杀了他， 你不高兴你能咋的呀？你不就有枪吗？老杀杀杀的，你没枪你试试。 这， 哎， 哎呀，贪了， 贪，这叫范儿。 记着，一会儿看情况不妙，赶紧跑。 那我这仇啥时候能报啊？ 以后再说，以后再说。 我不会。 黄师傅，来呀，咱们喝一杯。 啊，我替黄师傅，来， 干杯。 呀！啊，这个是黄师傅祖传的一把剪刀，黄师傅作为见面礼送给张司令。 呀，祖传的呢？ 啊， 哎呦，这么贵重啊！ 呀！呸！啊，刚才啊，那把是熊的，这把是瓷的，这都是黄师傅家里祖传的。 我说这剪刀怎么还分公母的啊？ 呀！呸！ 这个是他俩下的崽儿。 哎，对喽，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黄师傅，家祖籍哪里呀？啊，佛山。 葫芦岛。 到底是佛山还是葫芦岛？ 啊，黄妈妈呢是在葫芦岛怀的黄师傅，后来又南下佛山生的黄师傅，所以黄师傅是葫芦娃。 这么回事，上边应该有哥哥呀。 一个哥哥何止，我有六个哥哥，还有一个爷爷。 还是葫芦娃。 这就是其中他们这一段啊，就是跟张司令这个见面之后，这个程野呢扮演这个大橙子，还是三番五次的想去刺杀这个张司令，都被这个黄飞鸿给拦下来了。然后这是说这个他这个啊这个名字的由来啊，这个葫芦娃呀、啊、等等等等啊。那咱们这个现在听完这个片段之后呢，我们四个分分角。 嗯，好嘞， 要唱吗？ 啊， 唱就是张司令唱的，你来， 鸭蛋 来这个张司令， 可以可以可以，感觉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大坑。 我陪你一起唱，跟你一起唱的是程野， 行 啊，我来大橙子 啊，行， 剩下这个。 那我就来黄飞鸿吧， 这帅多帅啊！ 哎呀， 鲨鱼的眼睛有没有你三个大？ 差不多。 那这个， 不过现在流行我这款。 小金说话的时候别眯着眼，睁开眼睛说话来。 已经睁开了， 瞪着呢。 最大程度了， 开玩笑啊。 这个，哎，上次咱们说的是小沈阳那个是吧？ 是吧？ 这眼睛再小就看不见了。 哎，对，孟思彤就来分担了一下我们的 胡可 的这些三人 啊。这样，这个我们还有一些，因为那个胡可的他这个台词量不是特别大。 嗯。 然后您把那个我们这个括号中的这个过场。再给来一下。 好的， 前面还有一个被胡可这个坏眼神给带走的这个麦吉的案子 啊。 这时候程野还没出现，不会和黄飞鸿出现冲突。那就是我再串一下这个麦吉的案，一共讲几句话，好吧？那从这个321，就从这个13姨啊拉这个麦吉的案上场，好吧？ 好嘞， 来，准备好了吗？ 好了， 来，321， 你快点，来不及了。 我真的走不了了， 飞鸿，我跟你说，我知道你不想去，可是人张司令点名让你参加他的家宴，你不去，到时候宝芝林就麻烦了，快点。 我理解，但我确实去不了啊。 为什么呀？ 我不是黄飞鸿，我就是个卖鸡蛋的，黄师傅搁后边呢。 哎，十三姨，哎，我说我这轻功都用上了，我这啪啪啪啪啪也没追上你，兄弟啊，你辛苦了。 黄师傅，您不就是大夫吗？这十三姨这眼睛也该治了，这一个礼拜带我跑8回了，我还以为要抢我鸡蛋。 十三呐，我搁后面喊了你十几声，嗓子都喊哑了。你说你眼神不好，这耳朵怎么也聋了呢？ 你说谁呢？ 扭向另外一边， 人在这儿呢。 我呢，不是担心你吗？我跟你讲，我听说了那个张司令。土匪出身，脾气古怪，而且心狠手辣。他刚到佛山就点你的名儿，我怕他拿你开刀。 行，十三，放心吧，我一定会以大局为重。 程野上场，一顿小唢呐把人都吵走了。 我搅和死你们！ 飞鸿，你看多热闹啊！ 嗯，不就一个人吗？哎，好像是大橙子。大橙子， 哎，黄师傅。 大橙子，真是你啊，咋不在家种地呢，跑这儿来了？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那个张司令啊，要修跑马场，把我们的房子也拆了，地也给占了，老百姓的生活啊可就别提了，忒难了。 还有这事儿？ 今天我来就要给百姓们报仇，我弄死那个张司令。 你要杀张司令？ 使不得呀。 使不得？我们都使了，他为什么不能使啊？ 张司令到。 大橙子不认识张司令，把鸭蛋推到一边。 快点的。 张司令到。 打鸭蛋。 别瞎说话，张司令搁哪儿呢？把你谁家孩子呀，赶紧夹去，别搁这看热闹。 砰。张司令好。 张司令好。 不客气，不客气啊。 大橙子拿出一把菜刀奔向张司令，黄飞鸿夺过刀。 住手。哎，您该刮胡子了，黄师傅快把刀拿好。 谁呀？ 他是黄师傅 啊。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宝芝林大名鼎鼎的黄飞鸿黄师傅，这位是十三姨。 嗯， 这么的好吗？ 原来是黄师傅，拿刀你要干啥呀？ 来， 是这样， 我要报 销。报销啊？是这样，张司令说了嘛，说黄师傅来的路费给报销，他就拿着刀来了。 这么说黄师傅是骑着刀来的，是不是挺疼啊？ 有点疙瘩慌啊。 黄师傅啊，风趣幽默，爱开玩笑。 行，既然这样，黄师傅的刀我就收下了，作为友谊的见证，是不是？但是黄师傅，我可得跟您说清楚啊，张某人我呀当兵出身，脾气可不好，如果有哪句话说的我不高兴了，别说我杀了他啊。 你不高兴你能咋的？你不就有枪吗？老杀杀杀的，你没枪你试试。 坐呀。贪了。 贪？这叫范儿。 记着啊，一会儿情况不妙赶紧撤。 那我这仇啥时候能报啊？ 以后再说，以后再说。 我不管。 黄师傅来呀，咱们喝一杯。 我替黄师傅来 干杯。 呀， 掏出剪刀，被杀一绊倒。 这是黄师傅祖传的一把剪刀，黄师傅作为见面礼要送给张司令。 呀，祖传的呢，这么贵重啊。 呀， 掏出剪刀再杀，再被杀一绊倒。 刚才那把是熊的，这把是雌的，都是黄师傅家里祖传的。 这剪刀还分公母呢。 呀， 掏出剪刀再杀，又被杀一绊倒。 这个是那俩下的崽儿？ 对了，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啊。 黄师傅呀，家祖籍哪里呀？ 佛山。 葫芦岛。 到底是佛山还是葫芦岛的？ 黄妈妈呢是葫芦岛怀的黄师傅，后来又南下到佛山生的黄师傅，所以黄师傅是葫芦娃。 这么回事，那上边应该有哥哥呀。 哥哥何止，我有六个哥哥还有一个爷爷，都是因为你们打仗死了。 那论起来我们家也是东北的，现在一提呀，别说还真有点想家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 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 在那青山绿水旁 门前两棵大白杨， 气整整的篱笆院 有咱爹娘啊。我想我爸我妈了。 别哭了， 别哭了。好啊。哎呀， 别人看出来， 这跟黄师傅唱一段啊，我这心情痛快多了。 痛快多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坐呀。 哎， 黄师傅，今天呢不瞒你说，我啊老毛病犯了，想让你看看，你要看好了赏你，你要看不好杀你。看 看 看看你这个个头有一米二啊。 你看啥呢？ 黄师傅这是望闻问切的望，对，把脉。 最后一把机会来了， 来。 大橙子奔着张司令脖子抓去， 要给我锁喉啊。 把脉。 大橙子紧张之下握在了张司令举着的手枪上。 我这不把着他吗？他火气太大了， 把我枪上了。 你有病，就是他的病，你欺压百姓滥杀无辜，早晚有人弄死你。 你 说的对呀，就是因为打仗太多，现在我一闭眼睛啊，就是这些人呀找我要杀我呀，你说咋整啊？黄师傅，我这是心病啊，怎么治啊？ 我有药啊， 拿来呀。 大橙子拿出一把更大的剪刀。 大橙子，你要干什么？ 你别拦我， 使不得呀， 我弄死他。 停， 弄死他。 别停啊，黄师傅这么有雅兴，不如把我们家小鲜肉叫上来陪你玩玩。 一魁梧壮汉，一魁梧的壮汉大汉上场。 这是小鲜肉吗？这不肥牛吗？黄师傅记得给我收尸啊。呀， 大橙子转身逃跑，黄飞鸿三下五除二把围上来的人打倒。 哈， 你们人都什么玩意儿？还有那个五百多斤那个，你给我出来，上啊，来呀，上啊！ 你上路吧，我今天就要给我那七个爷，不是六个爷，不是 几个， 一个爷爷六个哥哥，给我爷爷程大头报仇。 等一下， 杀死我爷爷。 程大头是你爷爷呀？ 嗯啊， 他没死，搁我这当连长呢。 那我那六个哥哥呢？ 没死，搁我这当兵呢。 没死？ 没死。 那为什么没死呢？ 大橙子，大橙子误会了， 我咋以为死了呢？ 大橙子，看来张司令不是滥杀无辜的人，以后再做事情千万不能意气用事，要以国家为重。 黄师傅，你能不能收我为徒，教我武功啊？ 大橙子，记着，练武是为了强身健体，不是好勇斗狠。只有身体强才能意志强，只有意志强才能民族强，只有民族强才能中国强。 黄师傅，你干啥去？ 我教你武功啊。 我一定好好练。 小妹儿，你就给我掉线是吧？ 我听着太入神了，就 入戏了。其实我们看到这些这些演员在舞台上和他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他那个在那个就是他的剧中啊，其实区别特别特别大 啊。是这个就是塑造形象的这种灵活性嘛。所以说一个人戏路宽，演什么像什么；一个人戏路窄，就演什么都像他自己。这就完了 。其实这几个演员大家都很熟悉了。胡可、沙溢、鸭蛋、程野。 这个胡可呢，虽然是这个后来转型成为演员，之前是主持人啊， 主持人 对，但是呢，就演了好多这种仙仙的角色，演了好多小仙女，演了好多这种好媳妇儿， 多端庄大气漂亮啊！ 对呀、啊，端庄大气漂亮，你说的没错啊。可是我们这是一部喜剧，是小品。沙溢本身就是喜剧演员出身啊，演的好多角色充满了喜感。沙溢往那一站不说话，就他那个怂怂的眼神往那一摆，大家就想乐。 就是有什么就是网上流传一个图啊，就什么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 对，尴尬不失礼貌的微笑哈。就好多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沙溢他自己浑身上下透着那个喜剧的因子在往外蹦。 啊，其实我觉得也是跟他一开始出道的时候，是在上镜导演和宁财神这种编剧这种戏演的比较多。 哎， 一下那个就。有点定型，你知道吗？ 所以对他来说，像这个题材，今天这个题材对沙溢来说，驾轻就熟啊。恰恰对于胡可来说呢，可能有一些他自己需要突破的地方，因为原来都是端着那样一个状态，演的是知性、端庄、大气而优雅的女性角色， 穿的大衣都带垫肩的， 哎，一水大背头，哎，没那么夸张了。 真的，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这个沙溢这些年的很多这个剧啊，喜剧这个范儿是足足的， 自暴自弃，哇，好多表情包，对不对？自暴自弃， 手里捧着我， 哇，一说到全都是沙溢当年经典的一些影像啊。 但是你看，程野和鸭蛋是纯二人转演员， 哎， 二人转演员他在舞台上的爆发力极强， 而且他们会的东西特别多。就在这段小品当中，一开始程野拿那小唢呐把那些跳舞的人全撵走了嘛，那么热热闹闹， 他们那边是当当当的那样的。 哎，对，我吵死你们， 你们吵那样， 你会发现会的真多。 确实，但是你像这个 胡可、 沙溢和胡可呀、他们是可以说是纯电视剧的演员， 对，影视演员。 他们在这个电影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 啊。对， 就是今天呢，其实我们大家可能不了解。我们小金是做电视剧的执行制片人的，但是这个电视剧的体量比较大啊。咱们节目结束之前呢，跟小金也聊两句，因为来我们节目呢，作为就是纯就是电视剧领域的朋友呢，也不是特别多。就是你看 电影的体量我们知道，有很多电影啊一拍有这个周期比较长的几些个著名导演啊，比如陈凯歌呀，当年的无极好像拍了好长好长时间，王家卫导演呀，据说他这一个剧拍完，这个他的剧组里很多的那个年轻的这个朋友们的恋情都经历过好几段儿， 是周期时间太长。 但我们知道电视剧的周期正常来算其实是比较长的， 对， 而且电视剧一般情况下，现在一个咱们中等体量的电视剧，现在这一个组下来大概多少人啊？ 一个组的话都。按你说中等体量的大概是200到400人左右，但如果说要分组拍的，可能 A B 组啊，或者是甚至有 C 组 啊啊， 那人就要多了，大概能600-700左右。 这发盒饭的时候，这是个大工程啊！ 这是巅峰时期的人数，因为一个剧组它从头到尾人数不是固定的，有的工作完了就杀青了。 对对对，某些工种和比如说演员啊等等的，他这个戏份拍完之后就可以离开组了，是吧？ 对， 那像就我知道，你看你是一在现场工作，咱们执行嘛，就这么多人，我就这我头都疼，你说这个600号人什么概念？ 发盒饭，谁盒饭里加鸡腿，谁盒饭里俩鸡腿，怎么分？ 对呀、啊， 对， 你知道一列火车车厢一列才118人，108人啊，你这就直接坐了6列，那这个工作在现场是不是特别特别的难做？ 怎么说呢？其实拍戏就跟打仗一样。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啊，下雨了， 对，天时地利呢场景的问题，人和呢就是更重要，所有的我们艺术家老师们演员们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出现各种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吧，这就是我们需要我们制片部门解决的。 人多就是这样，不好协调嘛，大家的时间啊、诉求啊、一些这个个人的问题呀、等等，很麻烦嘛。 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啊，这个在建组初期呢，就是进入正式拍摄之前，大家肯定会做大量的筹备，以避免在我们拍摄过程中呢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周期耽误一天，就像小金刚才所说的。几百号人耽误一天，这人吃马喂的就是一笔费用，而且演员的档期可能又因为你这个耽误这个时间，可能就合不上了 啊、 这个都比较复杂。但是 我之前那个咱们节目组当中来过很多咱们那个导演啊，一些嘉宾什么的，还说呢，说出去要拍摄了，这个好长时间回不来咱们节目了啊， 乌拉古一年半。 对对对，然后我说为什么跑那么远去拍，为什么不在北京郊区附近拍啊？然后说人吃马喂那么多，北京附近成本多高啊？我说啊，原来是这样， 有道理、啊、就说我们在 纯外行，我是 前期肯定会做大量的准备，但是我们知道电视剧的制作周期都是几个月起的，即使你准备的再充分，我觉得由于这个时间周期，你包括场景天气，像刚才小金所介绍的，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些问题我们解决起来，就是我们在前期准备还可以的情况下好解决吗？会不会对我们一些就是这个最后的一个结果，包括演员档期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伤害呢？ 这个也会的，但是极少数情况，因为虽然我们所说的筹备期可能是1个月2个月，但是之前的准备工作还要长，甚至比拍摄的时间还要长，从一个项目的确立到拍摄要准备好多东西，都准备好了谋定而后动才能开机，基本上开机的都是按照计划执行的，只有说是突发情况才是很棘手的。 我最后一个问题问小金啊，你所在的工作岗位，你现在所在的这个职位啊，最害怕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最害怕的事情是演员老师受伤。 原来是这样， 这确实很重要。上次是哪位朋友，是斯坦他们来吧， 哎， 他们在拍戏的时候就是男二号受伤了，但是拍的是个动作戏，然后后面怎么办呢？没了，就是 不打了， 改剧本， 弃武从文 啊，改剧本。真的，就像小金刚才说，这个当这个演员受伤了，前面已经拍了一半了，你没法再把这个角色换掉重新拍了，你只能后面改剧本，把最后一场好像篮球大战最后的最后一场取消了， 要不然就替身抠像，是不是抠个脸那种啊？ 制作难度太大， 行吧，这没办法的办法啊。安全是第一位的。 对，好，这个非常感谢小金和孟思彤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跟我们一起围读黄师傅这段剧本。 感谢二位呀， 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锁定北京青年广播 FM98.AM927 收听收看我们的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接下来呢是博虎点秋香，我是郑雷， 我是王哥， 明天晚上6:45再见。 息坠落无底，月了无踪迹，